时间十点整， 阳光茶园，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阳光茶园。更年期的失眠是困扰很多女性的健康问题，今天呢我们为您邀请到了节目的健康顾问郑老师，跟大家来聊一聊有关女性更年期失眠的话题。您在收听节目的过程中有健康问题，可以拨打6617-8400 6617-8400来随时进行咨询。好，下面我们就有请郑老师。郑老师您好。 各位听众好，那遇到了更年期的失眠症，可以说它要比普通的失眠症在程度上要加一个更字。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是因为它程度，因为更年期的失眠症它是前半生的错误的积累最后导致的结果。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更年期是人生的一个总结阶段，也就是说更年期的时期它会把人前半生犯的错误总结起来，包括生气啊、着急啊、淋雨啊、劳累啊等等等等对身体这些不好的因素，虽然当时没有得病，但是它给你累积着，累积累积累积到一定程度，到了更年期的时间段，这个时候就容易发作。有的人提前发作，那就是因为身体透支了。所以更年期的失眠症从程度上来说要远胜于普通的失眠症。那更年期失眠症的症状也是比普通的失眠症要重，既有入睡困难，又有睡得轻，又有做梦多，几组症状叠加在一起，还伴随有潮热、盗汗、心慌、腰酸腿疼、夜尿频多。那也就是说这其中还有一部分是打扰睡眠的因素，包括晚上总是频繁的起夜，还有呢就是潮热盗汗。那也就是说潮热盗汗睡着睡着 这个热浪出现以后马上就睡不着了，赶紧掀开被子要凉快凉快。所以如何有效的预防更年期失眠症，如何有效的解决更年期失眠症，是很多人希望的一种结果。那更年期的失眠症有什么特点呢？第一，就是躺在床上以后胡思乱想。正是因为这个胡思乱想，所以导致这个人难以入睡。那也就是说，到了床上以后且翻腾的，翻腾这边翻腾那边，怎么也睡不着，想酝酿半天睡觉的这种状态也酝酿不出来，没办法了，还得起来吃片药，这样才能入睡。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吃的这个安眠药的药量会越来越大，因为如果不增加量的话，那就达不到应有的效果。所以这是更年期失眠症的第一个特点，就是躺在床上难以入睡。第二个特点就是过早的就苏醒了。很多人都知道自己有这个毛病，醒了以后再想睡那就太困难了。那也就是说，这一宿就这一觉，甭管什么时候醒，说12点睡，一点醒也是他，两点醒也是他，总之再想睡就很困难了。那这个症状在更年期综合症的失眠的女性当中是非常非常常见的。那一些更年期的女性刚开始出现失眠症的时候，入睡还是相对要容易一些的，但是就是睡眠质量差，容易被惊醒。但是这个惊醒以后再想睡怎么也睡不着了，这个时候躺在床上干什么呢？他就开始胡思乱想。那白天你看那俩人在边上聊天，为什么要背着我呢？是不是在说我的坏话呢？是不是这领导看我那个眼神不对呀？是不是我有什么错误呢？这时候就开始胡乱的猜疑了，这个事物的一些蛛丝马迹全得进行分析。那实际上这个是更年期失眠症的一个特点。总之，醒得过早是失眠症当中的一种表现。那还有呢，在失眠当中表现出来，就是在睡眠期间出现潮热盗汗。这个潮热盗汗可以说严重的影响了女性朋友的睡眠的质量，导致这个更年期的失眠啊是越发的可怕。而且啊，好多这个女性啊都是在这个睡梦当中，突然这个热浪由前胸一直往脸上涌，腾的一下这个皮肤就像被烫过一样，这脸一下就红了。虽然在黑夜当中他看不清楚，但是自己能够感觉到像被火烧了一样。而且伴随着这个潮热，马上这个上半身都热，怎么办？赶紧掀开被子要凉快凉快。真正掀开被子了，这个时候发现什么呢？发现这个自己穿的睡衣，发现被褥都是潮湿的，自己满身都是汗。为什么这个被褥和睡衣会打湿呢？原来在睡觉的时候出现了盗汗的现象，这就是潮热盗汗经常是共同发作。那正是因为它的发作没有时间段，没有时间规律可循，白天也有发作的，晚上也有发作的，甚至人在睡梦当中也有发作的。所以它这么一发作，它当然就是一种影响人正常睡眠的一种症状。所以更年期失眠症之所以程度重，之所以让人感到非常的痛苦，原因就在于它用多个角度去折磨一个人。那也就是说，他出现的症状比较全，出现的程度比较重，同时还兼杂有其他的症状，所以解决更年期的失眠症是有点难度的。那如果说是按照等级来分的话，更年期综合症如果是轻度，那也就是说刚开始他的睡眠的状态还可以，失眠只是偶发，那也就是说一星期或者两星期可能有一两次睡不好觉，那只是偶然发作，这样呢它就对生活质量影响要相对的小一些。那如果这个失眠发展到中期什么样呢？发展到中期就是每天晚上都要发生，要不然就是不容易入睡，要不然就是睡得清浅，要不然就做梦多，要不然就是彻夜不眠。那也就是说每天晚上这个睡觉都不好，那这样呢就会明显的影响生活质量，同时它还会在失眠多梦的基础之上伴有一定的症状。什么症状呢？容易发怒，情绪呢比较焦虑，而且呢精神比较疲乏。正是因为他睡不好，而且他是每天都睡不好，第二天他能有精神吗？他能不烦躁吗？对不对？他能不焦虑吗？ 这就是睡眠不好影响的第二天的精神状态和影响人的心态。但实际上这个还是失眠症发展到中度。当更年期的失眠症发展到重度的时候，首先必要条件就是每天晚上都会发生。那严重会出现什么症状呢？那就是多愁忧虑，而且人处于一种抑郁的状态，而且对事物悲观失望，总是一个人伤心掉眼泪，焦虑不安，担心这个担心那个，什么都担心。所以实际上到了这种程度，就是严重的影响了人的心态，严重的影响了人的生活质量。所以如果是轻度的话，那就应该积极的预防往严重的发展。如果说已经出现了更年期综合症，那就要防止它出现失眠多梦这些表现。所以如何杜绝更年期失眠症的出现，如何帮助已经出现的更年期的失眠症平安的度过去，要想到好方法。关键是刚才已经说过了，服用安眠药物需要不断的增加剂量才会有效。这还不算完，实际上长时间的安眠药物的药物积累会发生副反应，那副反应的症状就多了。所以停药以后，那失眠症依旧。那也就是说，在解决失眠多梦的过程当中，服用安眠药不单没有解决症状，反而过了一段时间倒出现了一个蓄积性的毒副作用在身体上发挥作用。这个时候就要面对身体的两个问题，一个就是我原有的失眠症现在没有好，现在还面临着一个药物堆积产生的副作用，我还得承担。所以这个解决失眠症的方法方式并不是一个最佳的方式。那中医学对于这个更年期的综合症有着更多更丰富的经验，尤其是在抗衰老方面效果明显。那更年期综合症就面临着抗衰老，因为更年期是一个分水岭，更年期以后人就老了，所以如何使人能够保持青壮年的状态，不使身体快速的过度的衰老下去。所以呢，抓住了这个前提就能够有效的解决失眠多梦。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更年期的失眠多梦只是更年期的一部分症状，而且是寄生在更年期综合症上。那也就是说，更年期以后人老了，它就寄生在人身体衰老了，它才会出现。如果身体不衰老，各个系统正常运转，它是不容易出现失眠多梦的。那这个睡眠的状态，这个衰老的状态是由谁来负责呢？实际上，失眠多梦就是神经系统衰老一种表现。那现在不光要解决失眠多梦，更要整体的解决神经系统的衰老，更要整体的解决更年期综合症身体的整体的衰老的状态，这样才能有效的从根本上解除失眠多梦造成的诸多的困扰。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正在播出的阳光茶园。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健康顾问郑老师，跟大家来聊一聊有关女性更年期失眠的有关话题。您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有健康问题，可以随时拨打6617-8400 6617-8400 来进行咨询。下面我们继续有请郑老师。 那首先说衰老是谁造成的呢？那中医的经典《黄帝内经》明确指出，肾主腰寿，那也就是说人的寿命可长可短，关键是肾功能的好坏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所以肾功能好，人就不容易衰老，肾功能好，人的寿命就会逐渐的延长，而肾功能不好，人衰老的速度会加快，同时缩短人的寿命。所以从宏观上来说，应该去通过补肾来帮助人抗衰老，推迟更年期的到来和使人平安的度过更年期。那从再具体上来说，睡眠状态好，它是人的神经系统，人的神经系统的核心是哪儿呢？是人的脑神经。那也就是说，人的大脑主管了这一切，因为神经系统它是从大脑发出来的。而中医的经典《黄帝内经》明确指出，肾生脑髓，那也就是说脑髓充足，人的睡眠的质量状态才会好。当脑髓减少的时候，人就出现了头脑发空，记忆能力减退，头昏，失眠，多梦。所以这个是神经系统衰老的一个症状，而通过补肾增加脑髓，却可以延缓神经系统衰老所带来的 诸多的表现。所以从具体的问题上来说，神经系统是受肾功能的控制，通过养肾护肾就能够防止神经系统的衰老，防止神经衰弱的出现。那再具体一点，现在失眠了对不对？那人的身体当中心是主动的，所以看见一个好事叫心动了。那水呢是主静的，也就是说人的肾属水，是主安静的。当肾功能充足的时候，人就能安静下来，安静下来当然就是能够及时的入睡。那如果人的肾功能不好，这人就不安静，不安静呢就是入睡慢，入睡困难，容易醒，做梦多，这些症状。所以这些实际上是肾功能不好造成的一系列的反应。那要通过有效的补肾护肾，它当然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使人安静下来，使神经系统强壮起来，使人的衰老得以有效的延缓。所以中医学是应用补肾的办法来解决失眠症，来解决神经衰弱，来达到抗衰老的作用。那现在面临的是很长时间的失眠，现在面临的是多种症状集于一体的复杂局面，所以遇到这种情况就要增加补肾的力度，才能够多种情况一起解决。那要增加补肾的力度，就要应用血肉有情之品，才能够保证补肾的力度强，效果持久。海果鞭正是属于血肉有情之品，那它在养肾护肾恢复肾功能方面有着突出的作用，原因就在于它有着丰富的养肾护肾的精微物质，充足的精微物质能够在更快的时间修复肾功能的损伤，使肾功能逐渐强大起来。肾功能一旦强大起来，人能够逐渐的安定下来，这样呢才能够增加睡眠的深度，这样才能延长睡眠的时间。而肾功能是控制人体衰老，正是因为肾功能增强了，人的衰老的速度才能够逐渐的减缓，从而保证人达到抗衰老，保证人达到增加睡眠深度的作用。所以如果您正受到相关问题的困扰，希望通过有效的养肾护肾，在不伤害身体的前提下，在强壮身体的前提下，使您远离这些困扰。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感谢健康顾问郑老师为大家带来健康方面的知识。在节目之外，如果您有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6617-8400 6617-8400 来进行咨询。也欢迎您在每天上午十点锁定中波603千赫，调频 95.4 兆赫来收听阳光茶园。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阳光茶园， 请您欣赏， 请您欣赏。 咱们唱这个八大改行啊，这个戏剧家当时啊改行卖菜了，卖菜他得吆喝呢，他用这唱腔啊来吆喝啊。这个卖菜，我们同行呢一般的使这个卖菜的工人谱啊，他唱这调呢都唱这个玉皇后那个四句摇板啊，生菜紫菜辣青椒尝这个香菜紫菜辣青椒，茄子扁豆论三秒，好大的黄瓜你们需要，一个铜子儿买一条，苦啊黄瓜苦了我们不要，一般都这么使。我那时候呢，我不按这个四句摇摆，我不唱这个玉皇后，我唱呢四郎探母，这个佘太君那一段，就是过关见娘，佘太君唱的那个倒板，倒板完了流水，我唱我使谁呢？我说我唱这个李多奎，我给您小演李多奎的唱法啊，咱们试试啊。他卖菜呢也按这倒板，就是那个这个佘太君见着杨四郎了。一见娇儿泪满腮，那个导板，一见娇儿啊泪满腮，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